抵姐。咁啊，最新嗰啲消息咧，我一陣間再 update 啦。因為其實有一個新聞我都想講嘅，就係阿習近平咧喺呢個法國同埋葡萄牙訪問嘅時候咧，啲坐姿啊同埋嗰個行路嘅姿勢咧，引起一定嘅討論咁樣。咁啊，我哋雖然唔做小道消息嘅，咁但係咁有趣嘅題目都不妨講下啦。 即係睇得出身體有問題啦。咁 呢個就你講， 佢唔知拗柴乜嘢咁，無啦啦近腳咁。咁我唔知道你係咪香港腳發作，香港腳發作都可以係身體有問題噶嘛，大佬。 好嗱，咁啊，阿法國佬頭先講嘅少咗啦，咁啊呢次咧俾多少少時間去講啦。 頭先好正。 頭先咧，我哋講呢個黃背心咧冇 leadership。咁啊，香港你覺得應唔應該有呢度説咧？即係呢個，即係如果有抗爭運動嘅時候， 我即係如果你去， 你有冇講過呢個問題先？你有冇 講過好多次㗎啦？已經我自己禮拜五都成日提嘅，即係就算我自己以前都做過 figurehead 啦，你反水貨咁嗰陣時候我都帶過隊。即係我會有資格講我都帶過隊，我都做過 figurehead， 咁我依家都覺得係唔撚應該有 figurehead， 係咪先？ 所以 figurehead 不是真的 figurehead 啊，即是你自認的，就是我代表誰誰誰誰的。如果在黃背心來說，就現在沒有這件事的。 沒有的 最好的狀態就是那個，是不是？ 但是問題就是，如果你沒有了這個 figurehead， 那要跟人講數，誰講數？ 就不講的嘛。喂，首先，很簡單一件事，喂，那些人出來你不會不知道他是為乜噶嘛？你唔需要講喂講到喂哇我要制憲攞到憲法出嚟，我要爭取喂，就算我哋成班出嚟，我係爭取制憲嘅咁計，喂我係唔需要好 detail 咁講噶嘛？你喂到時我哋依班人出嚟做咗嘢，你政府即係可能做啲抗爭行為啊，咁可以 唔係嗱？你講呢樣嘢我理解咁，我亦都贊成嘅，就係我哋唔係提供 solution 嘅人，係 啊， 我哋而家提出個問題，係 啊。 要提供 solution 嗰個責任喺政府度，唔係而家我同你諗埋個政府應該點做。 我講埋俾你聽，我出嚟抗爭就爛仔嘅行為嚟嘅。我仲同你傾咩嘢啫？我發緊爛渣啦，已經，大佬，你要明白我因咩事發爛渣先。然後你咪俾咩我咯？最好呢一個傾，喂，永遠都係喂唔傾就係最好嘅談判方法，因為你已經上升到喐手嘅層面。喂，我都上升到喐手嘅層面，我仲同你傾咩？你俾嘢我咯。 係啦。第二個問題咧，其實我哋第一次已經講嘅啦，就係咧喺香港咧，我哋有一個好嚴重嘅傾向，就係咧，逢親外國做咩咧，我哋香港都討論一下嘅嚇，佔領華爾街啊，呢個麥站啊，咁點解今次冇人講呢個黃背心嘅咧？ 係啊，如果我係支持你著黃背心去嘅，喂，其中一樣，如果你話香港會發生呢一類似依類， 嗱，我哋要講清楚啊，香港發生黃背心嘅機會係微乎其微， 好微， 接近零。 好微， 我哋講下即係如果有一日咁嘅話，係會點樣？係 啦，我亦都講，如果啲引發都係一定唔會係立法會候選舉冇咗，一定 一定係唔係，亦都唔會係十三條， 一定唔係呢啲， 亦都唔係引到條法咪，又唔使放。 如果你話近嘅要去做翻個類比嘅，就係三水分流。 三水分流啊，有咁大件事咩？ 會噶 嗱，但係不過有咁講喎， 你直接搞到佢荷包啲錢啊嘛， 你又唔好講得咁即係咁死喎。舉個例啦，譬如話你影響到啲小巴司機啊、的士司機嗰啲生計咧， 影響到噶。 咁係有機會喎，但係呢件事同政治係冇關嘅 ，OK？ 冇噶，係啊，喂，焦土等緊，喂，我哋焦土派焦土就其中就等緊嗰班小等緊潮聯嗰班小巴佬都出嚟反緊政府啊嘛，屌你老味真係，明明我講乜鳩嘅？ 潮聯係唔會反嘅， 咁唔會，所以咪好撚微 咯，所以我哋講嘅真係好微嘅， 即係攞出嚟鳩啊嘛，大佬。 做節目或者做節目，我哋就係即係模擬下，即係類比下啦。如果有一樣咁樣，咁會點咧咁樣？咁其中一個問題就係會唔會開槍射啦？咁因為法國係唔敢噶嘛。佢出軍隊佢都要諗過啦，咪可能各國會都會嘈噶嘛。同埋你出咗軍隊之後有事要孭飛噶嘛。 喂，你出得軍隊，隔離國家都有問題嘅，大佬 係嘛？ 會啊，大佬你冇啦，喺隔即係喂，你一定阻止噶啦，大佬。 咁嗱，我哋問一個假設性問題啊，嗱，好強調一個假設性問題，就係如果發生類似嘅事件嘅時候咧，香港嘅警察會唔會？射一槍咧， 即系你话，即系话假定如果香港再做啲占领啊， 唔好讲话再做啦，即系我哋唔好讲以前， 即系 会系啦，以前嗰阵时候系好窝囊嘅，即系唔可以作为参考嘅。 好得系啦， 嗱，我哋就假设一样嘢就系咧，嗱， 假如黄背心喺香港， 而家黄背心咁样啦，因为我哋喺巴黎见过啦，就系放咗烧嘅，咁唔系烧垃圾桶，系烧咗成等嘢。即係成間又誇張少少，因為我見到個建築物都好細間，就燒 Q 咗佢啦。 即係開始燒鋪頭咯。 燒鋪頭啦， 咁如果有如果有咁嘅事件嘅時候咧，咁唔同法國啦，法國因為點解咧？頭先我哋第一次已經講過，就係差頭算賬噶嘛。你今日肥低一件，係咪代表你將來冇事咧？個政權換咗之後，可能你有事噶嘛？ 換咗 咁，但係香港人唔會噶嘛。 暫時唔會啦，不過我諗未來一百年都 係一百年都唔會噶嘛。 唔會噶啦。 咁佢肥咗之後，佢可能就即係升職添啦。 升職添啦。 咁有乜理由唔肥先？有咩理由唔肥先？係嘛？ 陸飛打曬落去， 點知陸飛啊，大佬？ 喂，大佬你咁左輪啫，咁屌有乜？ 喂，長槍啊，我親眼見噶。 咁又係，即係AR 佬啊，去如果去到 AR 佬啊，十二發， 係 大鑊。 咁所以個結論就係會肥嘅， 到唔係即如果你要幻想嘅，到時咪射橡膠子彈咯，然後就 基本盤啦，基本 係人哋公開個嗱好。好低武力噶啦，橡膠子彈咋咁？因為你冇計啊！你喂你之前掹槍開槍嗰啲，全部都變曬英雄，係咪先？你初一個掹槍嗰個就攞埋我唔知攞家去撞你咩？ 攞家去撞嚇。咁但係你即係譬如話呢個模式本身咧，即係你唔好講下香港啦。但係如果譬如話喺其他地方，佢有咁嘅條件咧，係會蔓延嘅。咁你話香港會唔會即係有即係咁樣？咁我哋就覺得機會雖然低，但係咧你又唔可以完全否定個原因。點解咧？因為你睇到個 trigger point 係咩咧？就係佢唔係一個政，唔係一個意識形態嘅理由嚟嘅。 冇 啊！即係唔係講緊話我哋要爭取社會主義啊？我哋爭取即係咩啊？而係突然間係一個你生活上面一個必須嘅環節出現咗嚴重嘅問題。咁跟住咧，你就會咁樣。咁喺香港嗰個條件喺邊度咧？就係香港一個好特殊嘅條件，就佢好密集啊。舉個例啦，譬如話你有架車齋大貨車喺中環唔走，其實已經好大鑊噶啦。你醫院麻疹爆到大鑊嘅時候，你成個經濟跟住就好似沙士嗰陣時咁樣嘅。係 啊， 咁你跟住呢啲所謂連鎖嘅反應，由於個城市太密集咧，佢嗰個影響會好大。所以你話一旦有咁嘅事情嘅時候咧，其實就即係嗰個群眾嗰個情緒係點樣？呢個其實就大家唔好用一個好理，即係覺得好容易用理性去推測嘅情況係點樣咯？咁但係我始終覺得咧，即係嗰個警察去開槍嗰個成本係好低嘅。係 啊，個責任好低嘅。 個責任好低，因為係全部係 protect 佢噶嘛，去保障佢噶嘛。所以如果你一旦發生咁嘅事件嘅時候咧，就即係嗰個。衝突嗰個條件咧，係升級個機會咧，係會有 的，即係喺社會上，即係咁當然係俾人誤導咗啦，係覺得開槍係應該嘅，係越嚟越佔大多數添啦，即係去到反示威咁，你都知道香港人係幾陣示威㗎啦。 係啊，咁但係你調翻轉咁諗喎，如果譬如話你開槍個成本低，咁係咪代表話即係個人佢唔會做呢樣嘢咧？ 屌你，喂！你去到你開槍嘅成本低，出嚟嗰班人就預埋你會開槍去做一更加激烈嘅嘢啫嘛。 係咯，我哋就想講呢個 point 嘛，一路係嘛。 啱啱咪同阿咩咯？咩叫韜光養晦啫？頭先 M 先生講過啦，一至五我咪韜光養晦咯，係咪先？ 咁但係一發你嬲上嚟。就如果係唔理性嘅話，咁又另外一回事啦，係咪啊？咁再次強調呢個機會發生係微乎其微，等於 同埋亦都強調我哋分析嘅啫，係 啦。OK， 係啦， 純粹做分析。 係啊。 咁你話喂講，即係如果你話講類比翻香港位置，即係喂激烈嘅抗爭，你梗係要喂我做到嘅嘢出嚟。效果最大，然後付出嘅成本最低啊嘛，做咗成本最低，咪就係蒙住個面出去，然後做一樣嘢去增加個政府管治成本。 唔係，所以你喺黃埔新圍睇到嘅就係佢真係去嗰啲縱火啲係 black block 噶嘛，佢唔會咁戇居作賤，黃埔新圍走去噶嘛。 我哋最理想咪就係我係掃地嗰個就掃下地，我禮拜五就夜晚我笠定出嚟，禮拜六朝頭早出嚟，我搞完嘢，跟住我禮拜一又翻去掃地。最好噶啦，明唔明啊？喂，呢一個咪就係 Visa 嗰個精神咯。我唔明點解喂香港嗰班社運友咧就好中意 Visa 嘅，個個都帶個 Visa 出嚟。但係你要知道，喂 Visa 嗰個精神係屌最尾中槍瓜噶，大佬。 哦，咁 即係你有冇咁嘅犧牲精神？ 睇戲同現實係兩回事嚟嘅，即係要公好龍呢啲 係。你係啦，即係你要知道，喂你有冇準備？就係我冇樣冇成，甩咗出嚟，然後出嚟。 出嚟之後俾人肥低咗，都唔知道你係邊個，有冇咁嘅準備先？你香港冇啊嘛，係咪先？喂，即係我講都得罪好多人。喂，法國黃背心嗰啲拉完之後，會唔會話即我要出嚟選咧？會唔會用呢一樣嘢做個理由？係咪先？即係我唔係話哦，坐完政治家唔應該參政，而係話真係喂，你要釐清楚，喂，仲係咪用翻以前香港？呢一種咁嘅抗爭模式或者反政府模式咧，我覺得就已經係2014年嗰個佔領已經係證明咗係冇可能做到。 但我又唔會睇得咁簡單嘅，因為點解咧？其實香港係會受到世界影響嘅。如果呢個世界嘅抗爭嘅潮流係改變緊咧，香港都會改變。形式有好多種噶嘛，你唔一定要出嚟同佢死過噶嘛，你可以。有好多嘅，譬如舉個例，你唔交税嚇，咁有冇啊？ 嗰啲咩交税交少一蚊嘅時候，有人發動啊，淨係依啲咁低成本嘅都冇人， 都冇人做啊嘛。咁但係如果單日做起上嚟，就嗰個特區政府咧，就感受到嗰個 impact 啦。因為從來冇做過，冇咁嘅心理準備噶嘛，係咪啊？咁但係 anyway 咧，就係呢個黃背心咧，佢有一個好大嘅特色就係冇 leadership。咁冇 leadership 咧，我哋強調一樣嘢，就喺而家嚟講，其實一個好處嚟嘅。好處就係咩咧？你冇人因為一樣嘢咁樣咧，就孭曬成件事上身。 係啊，冇人需要負責。 嚇，咁有好多人未必中意聽呢句説話。咁但係舉個例啦，譬如話，如果旺角即係發生嗰日，嗰個唔係梁天琦，嗰個唔係黃台陽，嗰個係蒙面嘅。 蒙面嘅。咁即係就算蒙完面，全世界都知嗰個係邊個。 係啦。咁今日呢件事嗰個結果會唔係咁樣咧？咁呢個係一個。即係所謂 alternative history 啦，咁你自己可以去估，即係嗰個結果係點樣咯？咁但係我想講一樣嘢就係咧，其實2014年發生嘅事咧，你唔可以覺得係即係以後永遠都係咁樣嘅。你可以有好多唔同嘅選擇，你可以好多唔同嘅想像力去諗將來係點樣咯。如果有咁嘅一日嘅話嚇，咁anyway 咧就係 black bloc 係一個好好嘅衣著嘅潮流嚟嘅。但係即係大家有冇事也好，都得閒可以着下咁嘅衫啊，或者我下次做節目都可以， 好快啊，好快，我哋隨時預備好噶嘛， 係啊，可以試下咁嘅裝束嚇，即係大家慢慢喺街見得多咧，其實就會習慣咗呢樣嘢，咁 anyway 就即係呢個黃背心咧，就要睇睇下個禮拜即係發生個狀況點樣啦。咁今日咧即係有個新聞咧，我自己覺得係個趣味性好強嘅。其實應該是兩單，其一咧就係呢個習近平咧，佢訪問歐洲嘅時候咧，即係我費事，因為費事喺度 show 張相出嚟咧，因為有片嘅，咁大家可以自己上網揾啦。就係行路嘅時候咧，就趌下只腳。 我見 你見到啦， 見到我以為得地濕咗，連佢踩到自己條褲。 應該係法國嗰陣時係咪？ 法國 檢疫嗰陣時候。咁另外咧有一個動作可以模仿嘅，就係佢起身嘅時候咧，佢起唔到啦，即係唔可以我自己啱起，就要咁起啦。咁你覺得有啲乜嘢可以評論呢件事？ 只腳有事， 好小事啫。 咁就如果只腳有事，就好多原因嘅，咁條腰啦， 係咯，條腰咯， 條腰有事咯。咁佢年紀都唔細噶啦，係咪？ 唔係好後生噶啦，因為阿羅志剛講過啦，如果人有120歲嘅話，60歲都係即係都係 佢都係啱啱出嚟社會做嘢， 啱啱出嚟社會做嘢， 啱啱出嚟社會做嘢。 唔係咁老實講，佢做咗過一轉。 喂，佢係咪去歐洲食得好嘢多痛？ 係啦，痛風 尿酸過多， 尿酸過多啫。 大佬有法國有鵝肝有剩啦，肯定有血壓。 嗱，咁呢度咧，我傳個即係講個小道消息俾你聽啦。嗱，呢個消息好多，呢個小道消息有好多人講俾我聽嘅。咁其實點樣咧？就係咧喺北京咧，其實而家有。即係全中國最好的醫生啦、西醫啦、中醫啦、氣功師傅啦、喇嘛啦， 哇！喇嘛都有， 有啊！ 哇！喇嘛你唔怕害，屌一句唔怕，屌一個害鳩嚟噶！喇嘛個膽 係混在北京嘅，咁咧全部發功嘅，就去令到啲國家領導人咧就長命百歲。 喂，咁有效啊！阿江澤民，即係你睇江澤民知有效喎， 係有效嘅。啊！唔好講呢個，唔係講笑嘅呢個。 咁如果喂呢個神秘之嘢又要講下呢個。 係啊，神秘之嘢會講嘅。咁但係問題咧就係，如果係咁嘅時候，咁阿習近平出咗國就即刻攋嘢，咁係咪代表話即係呢啲醫生冇隨團咧？或者氣功師傅冇隨團咧？咁呢個係即係一個好有趣嘅問題咯。咁但係更加有趣嘅問題就係話咧，因為而家嗰個 國家的體制咧係權力集中一個人身上。 係啊，呢個大鑊㗎。喂，即係等於喂，屌大佬清朝啊，溥儀腳夾腳喎，點解？ 溥儀腳腳好小事啫，係咪啊？但係如果你話譬如一個最擁有最多權力， 啊、 絕對權力添啦，佢身體有毛病啦，甚至佢精神有問題啦，咁呢個國家應該點處理呢？ 係啊，唔係你思考個問題就係、是、喂，依家佢咁啊，即係佢個任即係個任期冇啦， 無限無上限噶， 無上限啦。咁即係喂，某程度上佢將佢個即係將所有權力集中曬喺個身度，咁某程度上皇帝嚟啦。其實喂，皇帝有咩頭暈身興？即係依家咪就係、是、喂個皇帝有咩頭暈身興，就會出現依啲嘢咯。 唔係，如果佢唔係皇帝，我今日都唔會攞出嚟講啦。如果你係 Kelly Fam， 你屌你趌腳關人差事咩？但係就係成個權力集中喺一個人身上，而佢又可能出現一啲身體嘅問題。 即係你攞嚟類比美國啫嘛。喂，特朗普突然之間，即係譬如有大病咁樣，喂，要大撚班人。 Mike Pence 即刻上啦， 係咪就係咁簡單啦？你本身嗰啲決策已經講好曬噶啦嘛，有國會有成，咁但係你如果你中國大陸咁點咧？ 嗯， 係咪先？權力喺曬佢度。 嗱，咁呢件事咧，其實又值得即係去細緻啲分析少少嘅。嗱，如果即係習近平真係趌腳或者佢轉身有問題咧，如果你喺中國咧，呢鏡頭理論上係唔出到街嘅。係 啊。 咁但係今次咧就暴露於公眾嘅場合啦。 嗯。 咁上次我做節目嗰次你都喺度啦，就係、是、金正恩佢食支煙嗰陣時候咧，俾人影到張相， 俾人影到咯。你第二條影唔到噶。 係啦，我已經講咗樣嘢，就係、是、個保安出現好大問題啦。咁照計咧，如果係喺中國入邊嚟講咧，佢呢個形象本身咧，如果佢有能力封鎖咗呢個鏡頭嘅話咧，我諗佢係絕對會做的。但係今次係做唔到啦。 又或者即係即係佢其實好簡單，普通真係咬親柴啫。咁但係都唔會出現啦，咁可能你到時閱兵咁，佢咪長期坐喺度就係企咁樣咯，即係你只係行程嗰啲，咁你喂大佬依家佢行程唔係佢 plan 啊嘛，佢喂習近平我點知嗰一段路我要行，而我又趌緊腳咁，有一定俾人影到噶啦， 係 啦， 咁即係 唔係佢安排咁樣就， 唔係呢個唔係安排， 唔係佢安排呢張相唔 show 嚟， 咁但係即係佢 show 特登 show 呢樣嘢嘅時候，咁係咪有啲外國記者特登要即係將呢件事去？即係話俾大家聽咧，咁大家可以諗諗啦。咁同埋個問題咧，就係今次同呢個法國簽啦，同意大利簽啦，咁啊，好似好咩啦，好正啊 ！法國意大利又攞著數啦。 係啦，咁但係問題咧，大家要知道啦。嗱，法國係咩咧？法國 Airbus 啊，空中巴士 300架， 好勁嘅真係。咁其實 300億歐羅咁平， 唔係300架係作大咗嘅。 我就係奇怪條數點解咧？佢又話300架，然後300億歐羅，咁啊即係1億歐羅一隻，冇咁平啊嘛。我又覺得嗰啲報道條數可能 係 計錯咗 啫啦， 計少咗個零係嘛？ 咁、至於你話呢個意大利咧，咁大家要記住啊，意大利佬咧其實就好 Q 陰濕嘅。咁、那個原因就係佢簽完之後下一任政府咧可能唔認數嘅 ，OK？ 我得過其實啫。 嚇、啊！ 我依個民 喂大佬，意大利政府係幾鬼多，即係幾快倒，即係換一屆政府啊！呢屆政府即係落台，下一屆政府認唔認數都唔知啦，係咪啊？嚇！咁咧就真係300架喎。 是啊，我又不知道條數訂單嚟就咪會咩啊？我 MOU 嚟啊 ，MOU 就係即係呢個梁家平備忘錄。 哦，咁我明白，咁即係嗰個係 300架喎、啊，大佬。 300架啦。 嚇、啊！ 喂，唔少嘢噶，大佬。 啊！ 嗰唔知幾多億噶，大佬。 睇一睇，跟住睇下幾多億啦。嗱，咁即係呢個意大利嗰度咧，真係350億，350億。 咁但係就即佢應該係個訂金嚟嘅，冇咁快嘅，應該逐架交再收錢 啦， 係 啦，唔知幾多年之後嘅事啦。咁 幾多年之前 啦，健身即係係咪真係做曬個雕，亦都大家唔知啦。因為即係睇啲新聞咧，大家有戒心，就係、是、簽咗所謂兩家備忘錄，就正如好似阿 Donald Trump 話齋，呢、這個唔算數嘅，真係簽 contract 先算數，真係過錢先先算數嘅。咁你話意大利佬即係去呢個參與一帶一路咧，收呢個中國錢咧？我覺得絕對唔出奇，因為意大利佬咧最出名一樣嘅貪污、意大利政府啊，咁貪污得嚟咧，佢係好醒目嘅，佢係跟住唔認數嘅，即係所以呢個簽完之後咧，究竟後事如何咧？我係覺得即係大家又唔好覺得 是一件咁簡單的事情嚟咯。 即係我覺得依家個情況，我上次都講緊，喂，依家你中國政府係不斷用銀彈戰術去俾所有國家，其實喂好 派錢， 喂派錢，但其實喂好多你俾錢我咪要咯，跟住你哋收 唔係，仲有一樣嘢就係、是、你俾錢你對唔對現係另外一回事嚟噶嘛，係嘛，所以大家又唔好太慾緊，即係話啊意大利如何如何啊，即係好似 啊意大利有賣， 啊意大利 有 美 共啊， 有 賣，即係個總理又賣， 千祈又唔好似阿邊個阿韓國瑜咁樣係嘛，哇！即係去兼中聯辦，大家上曬頭，個原因好簡單就係、是。咁人哋翻去嘅時候，可能唔認，即係係另外一回事嚟噶嘛，係咪？今日同你笑面迎人啫，係咪？咁係咪代表話，即係佢真心係同你去對抗美國佬咧？咁啊，另外一回事嚟噶嘛。 即係無限上綱上線啊，可以去由正面去到負面係可以極端㗎。 可以今日喺呢個面孔，聽日要調轉，你冇錢就另外另外面孔咯。咁中國長期派錢咧，呢、這個我覺得係唔係一個好嘅方法嚟嘅。 唔係，但係我樂觀其成啦，你咪派到啲錢咯。 係啊，咁啊睇下幾時你派到呢個收，即係油盡燈枯咯。 係啊，我睇下派幾多啫。 係啦， 我有形容過，即係我有形容過啊，韓國瑜去邊度係草船借箭㗎？你屌咩？你用銀彈戰術統一台灣嘅，咁我冇乜所謂。 收銀彈， 我咪照收銀彈咯。咁主席，你要知道，喂，台灣我就係一個民主國家嚟㗎嘛，已經係。係 嘛？ 不過國家我費事講啦，即我。我先，我覺得已經係噶啦，大佬。 係啦，嗱咁另外一個咧，就趁住有少少時間都講埋啦，就話説某明星就去一個宴會， 嗯， 咁跟住咧就坐唔到一張最靚嘅台， 嗯， 咁跟住發圍，咁就整多句咧，就中國唔係再東亞病夫，咁係咪有少少上綱上線啊？ 最真係當咗自己係李小龍， 唔係嗱，李小龍嗰個都係一個。即係有個理由啦，因為過年代有呢樣嘢啊嘛，咁但係 咁人哋唔係話你病唔病坐埋嗰啲大佬。 嗱詳情咧，而家就慢慢越即係多啲料滲出嚟啦。咁但係我第一個反應就係話，咁人哋唔俾呢個位你，咁你係咪即係霎時嘅反應就係因為你係中國人咧，即係所以唔俾你咧咁樣咁？即中間嗰個邏輯嘅推理咧，係咪咁嚴 格？嗰個位有幾多個 quota 個位，即係一圍定兩圍咁樣？ 幾廿圍嘅都。 即係幾廿圍裏面都冇佢反， 唔係幾廿圍都冇佢反，佢係要唱一張即係對稱中間嘅位，咁佢坐咗側咗， 然後發現啲咁， 咁佢就發圍，咁發圍就跟住拉隊走，咁跟住就寫咗句即係唔知喺 Facebook 定係 Twitter 啦，就係中國人不再是東亞病夫。 呢啲咪就係中國特色嘅國際禮儀咯，呢啲就係中國特色嘅禮儀。 唔係我又覺得咁樣，我又覺得未必係即係純粹咁簡單嗱。嘅個原因就係呢位演員咧，佢遲啲有套戲上啊，就係、是、葉問四 啊，葉問四打鬼佬， 打美國， 係啊， 唔知係咪海軍陸戰隊？咁我強調一樣嘢，即係對阿葉問宗師個歷史，我係熟悉嘅。葉問係冇打過海軍陸戰隊， 幾時打外星人？ 打外星人呢個係有人同我講過， 葉問 就係 羅志威爾咁， 就係。即係葉問一嗰個製片啊，葉國啊，明啊，冼國林，佢同我講過就係咧，打咗咁多啦，遲啲實打就要打外星人先至得嘅。 咁咪就去 LVR 52嗰度。 咁就結果係打外星人啦，就係因為呢位演員喺 Star Wars 入邊打外星人噶嘛。OK 嚇，咁就打咗噶啦。OK， 咁而家係打美國海，即係美國士兵咁樣。佢好似聽講民主去部戲去呢個即係美國打咁樣。咁我覺得就會唔會為咗套片嘅宣傳咧？咁樣就係、是、因為咧，即係講真啦，好啦，其實呢個義和團嘅精神咧，到而家都係即係仲存在嘅嚇。打鬼佬係一仗，即係令到大家心情好暢快嘅事情嚟。 好矛盾啊嘛！你攞翻以前李小龍嗰啲戲出嚟睇咁， 唔係喎，李小龍打我又覺得好順理成章喎。嚇、 哦 啊，即係踢嗰腳東亞病夫嗰個咧，我覺得就完全 OK 嘅。完全是一種即係好暢快嘅，但係到今時今日咧，就係大家已經去巴黎掃貨啦，係嘛？去英國即係掃曬啲古堡啦，咁即係 又去日本敖加蘭啲櫻花啦， 係咯。咁仲東亞病夫咁就 你咁好力，你再去日本敖加蘭啲櫻花， 咁仲東亞病夫咧，我又覺得就即係好似唔係好現實。是吧 都已經不是病夫了即我不想講什麼 了、啊、但是、你很客觀地看其實這是一個潮流來的就是 大家在這個問題上是找到一些、亢奮的理由，是吧？文說呢，就是當大家看了這個葉問三，即是葉問的時候呢，即是那些、比賽呢，大家對著鬼佬的時候呢，都有這種情緒在這裡、即是我有些朋友親眼見過這個場景、如果是這樣的話呢，即係呢種咁嘅情緒咧，喺而家中國嚟講咧，係一種政治上嘅力量嚟嘅。 會啊，你尤其是你依家加拿大同美國依家搞到咁樣。 係啊，尤其是而家 佢更加要咁樣括弧打造，係咪先？你冇辦法嘅，一定要括弧啊，黃宇打造咁啊。 但係問題就係你係咪真係東亞病夫咧？咁好明顯唔係啊嘛。 唔係，最緊要話你出嚟對世界人哋個觀感個效果係正面定係負面先得，屌一定係負面㗎啦，多 Q。 嗱，我就調翻轉嚟講，就係人哋去有一啲對你不，即係你認為不禮貌嘅地方，或者甚至真係有歧視咧，咁你又諗清一樣嘢，就係佢係咪真係因為你係中國人先？可能未必係喎，可能係因為你平時嘅生活習慣同佢哋唔同啦，可能係因為你冇入鄉隨俗啦。可能是因為一些意外、一些不理解的因素、可能是文化差異啦。咁點解你第一個即時反應就是 因為我是中國人， 因為我是中國人咧，係咪啊？其實你係咪中國人？大家啲鬼佬係分唔到嘅。你可能是日本人，你可能是越南人，你可能是即係其他泰國人。咁點解即係第一線嘅反應就是因為你是中國人，所以歧視你咧咁樣，係咪啊？咁第二個就是咧，這個歧視中國人這個呢，就不需要上升到東亞病夫這個問題，因為現在是沒有人當中國 是東亞病夫的。 其實我想問一下代長律師，東亞病夫在現實歷史上有沒有出現過？有的都有。 不是，你 to be fair 啦，70年代即英國都被稱為歐洲病夫的，最早即 被稱為亞洲病夫是土耳其嗎？ 東亞病夫其實是關鴉片事的嘛，那時候 是有部分，但就不是即刻。咁呢個係幾時發生呢？就所謂呢個 scramble for concession。咁呢度有少少中史，大家講俾大家聽啦。咁大家如果中國讀過咧，其實已經好熟噶啦。咁但係我重複一次啦，就1840年咧就發生鴉片戰爭。咁其實好小事嘅，因為點解當其只係割咗個香港島嘅啫。其實個皇帝都唔係好清楚，即係道光唔係好清楚香港島喺邊度嚟嘅，即係淨係知道打一個好細嘅地方。咁英國亦都覺得係一個好細嘅地方嚟啫，因為咧維多利亞女王就問：喂，打一場仗贏咗啦，點解割一個咁細嘅地方咧？咁但係冇人知道後來香港發生咁樣噶嘛。咁跟住咧打完一次戰爭之後咧，跟住有第二次鴉片戰爭啦。咁跟住咧就有呢、這個即係其他嘅戰爭啦，譬如話打完對稱鴉片戰爭時嗰陣就呢、這個火燒怡和院啊或者成啦咁。咁但係最大禍一樣嘢係咩咧？就係當呢、這個打完第二次鴉片戰爭嘅時候咧，過冇幾耐咧，其實清朝咧就自強運動、洋務運動就請啲鬼佬嚟啦。譬如話呢啲槍炮唔掂，我哋買洋槍。請啲鬼佬翻嚟教即係軍隊，再唔掂啦，起工廠，買人啲戰艦，特別係買呢、這個即係英國戰艦。咁初頭以為好威啦，咁但係點知咧？1894年嘅時候同日本打咧，就輸埋。咁輸埋之後咧，跟住咧就簽咗第三個條約啦，就係、是、呢個九龍新界都各有賣。 第二次嗰次 係啦，第二次。好啦，咁都唔止喎。到1898年嘅時候咧，就呢個戊戌維新變政，即係戊戌維新啦。文書咧其實有個政變嘅，當其時咧就即係康有為嗰班其實係想政變嘅。咁但係啲阿慈禧反政變，就笠咗即係光水。 呢、這個古仔我睇《流羅窩》有睇過。 哇！你唔係啊嘛？睇《高陽》啊嘛？點睇《流羅窩》啊？你真係 我就知。 咁呢件事咧，其實就即係可以不理嘅，但係最大禍咩咧？就係1900年嘅時候咧，慈禧就因為咧呢、這個鬼佬，佢覺得鬼佬咧想聯手推翻佢，就揾阿光緒上台，於是就搞咗個義和團出嚟。咁搞義和團之後咧，就係、是、跟住分水嶺嚟嘅，因為點解當期打完之後咧，其實成個中國係四分五裂嘅，表面上即係仲係一個大清管治嘅，但係其實南方咧已經係即係想個獨立嘅啦，即係。兩國獨立，但係即係收尾冇傾得成啦。咁跟住啲鬼佬點樣咧？就湧曬入嚟啦。呢塊係我嘅，呢塊係我嘅。英國就佔呢、這個即係、就是、長江， 法國咧就佔呢、這個印支半島，上海就分租界咁樣。俄羅斯咧就要呢、這個要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新疆嗰邊，日本咧就要東北咁樣。呢、這個就係叫 scramble for concession。咁喺呢個背景之下咧，有所謂嗰個東亞病夫嘅出現啦，就喺呢個時期嚟嘅， 就唔夠打， 咁啊唔夠打啦。咁誒，同埋當其時有一個即係感覺就係會亡國，因為咁多鬼佬即係走入嚟去劃地盤嘅話，你咪變咗好似非洲咁樣咯。咁但係即係到咗2000之後，開始慢慢個情況就唔同啦。咁個原因就係點解咧？就係因為1919年咧，即係今年18年啦嘛，就發生咗五四運動。咁當其五四運動嗰個背景係咩咧？就係、是、咧，因為咧，即係喺歐洲打第一次世界大戰，咁德國佬就輸咗。輸咗之後咧，一個好順理成章嘅即係做法咧，就係佢原本喺中國膠州灣嗰個地盤咧，就應該俾翻中國噶嘛。咁但係點解開咗個和之後咧，連中國人自己啊都拱手相讓俾日本？咁於是乎咧，咪即係嘈咯。咁啊，發生一件事就火燒自家趙家樓啊嘛，就係邊個出去傾啊，燒 Q 咗佢屋企嘛。 邊個俾傾？係 啊， 點都得嗰陣時勁 啊！真係。係啊，咁啊，下個月咧就係唔係再過多個零月咧就係一百週年啦。 嗯。 咁啊，呢件事咧就大家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咯。咁但係咧，有啲人就一路講咧，就係話五四咧對中國好大影響。咁我就頭先嗰件事咧，即係呢個演員。即係覺得被屈辱，咁跟住佢個家人咧就跟住一個網上講就中國人唔係東亞病夫咧，咁我覺得咧其實咧五四運動對中國影響唔係好大啫、 嗯， 真正對應中國影響嘅最大嘅近代嘅事件咧就係個義和團， 嗯、 啊咁呢個就係即係我結論咯。咁、 嗯、 趁呢個機會亦都講下啦，即係葉問四呢個戲咧，即係我諗咧就已經開始變咗雷黃飛鴻咁樣噶啦。即係黃飛鴻文書，佢一生就只係打、嗯、真嘅黃飛鴻，即係一生只係打兩次交嘅啫。咁、 嗯、 但係喺阿關燈師傅拍咗之後就 仲打個狼狗添， 拍一百幾集。咁、嗯、慢慢咧就葉問咧就開始會變成咁樣咯嚇。咁、啊、但係入邊講嘅嘢咧就脱離呢個史實係相當之遠啦。舉個例啦，譬如話葉問當年點解49年即係會落嚟香港咧、 嗯？ 其實就避咗呢個共產黨嘅清算。咁就唔係好似葉問一咁講法，就係因為佢打完日本仔之後， 賴曬日本仔啊嘛，全部嘢 係冇咁嘅事嘅。OK， 咁啊呢啲嘢咧，如果你稍微有少少邏輯，你都知道唔係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是、文說咧，就是、因為睇即係喺中國好多人睇咗呢套戲咧，就以為真係咁樣嘅。咁、我點解喺呢度講咧？就係因為我真係驚咧，即係到葉問四啲人。睇完之後真係覺得以為葉問就真係打過美國嘅海軍陸戰隊， 真 係咁唔係大鑊嘅。大家睇黃飛鴻都覺得以為黃飛鴻打過咁多交嘅， 都以為你睇黃飛鴻打到成件咁多咁 樣。咁大家知道係可能。 點解關燈成日打到成件？ 咁係唔可能噶嘛？咁但係 anyway 就即係戲還戲啦。咁我哋睇即係呢個所謂。中國人不是東亞病夫呢件事咧，我覺得大家都要稍微少少。 唔係，即係你可以類，即係你有陣時類比翻咧，即係你講你淨係講，即係你用中即係中國大陸嘅戲同埋呢個美國嘅戲，屌美國嗰啲戲全部都洗腦啦，屌你諗乜嗰啲咩海豹攬住個手榴彈爆啊，唔會嗰啲。喂，大佬，但係呢啲睇得順㗎嘛？你明唔明啊？喂， 我重申一次啊，我睇李小龍踢嗰腳。即係東亞病夫嗰個牌匾咧，咁、我覺得好。 喂，佢最勁係踢公園出面嗰個咩 中國人 與狗不懂進入嗰、那個就最勁嗰一腳。但係我想講就係、是、喂，人哋美國佬攞啲片出嚟洗腦都係攞翻啲史實攞。喂，屌人哋都攞翻二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巴斯通啊嗰啲真係真係西點軍校嗰啲出嚟， 我又要補飛啊！咁佢技巧好啲啫， 技巧好好多大佬。 我問埋呢個問題啊。睇翻 Marvel 未啊 ？Marvel 睇咗你如成套戲佢講嘅嘢就係 Captain Marvel 好撚勁咁你想入去睇佢有幾勁咁就睇啦。咁、其實就只即係我自己個人啦，即係覺得啦，你 Captain Marvel 只不過係 前菜， 邊個第四嗰個就係 前菜嚟啫， 前菜啫嘛。睇下咯，睇下咯，費事。 係啊，而家未收夠籌嘅，即係要拍落去先至揾到翻嗰個成本噶嘛。 唔係話咁高成本， 好高成本噶，係嘛？Marvel 未賺夠噶嘛。 啊 ，OK， 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再次多謝啊，就 MC 人咧，頭先冇多謝佢啦，咁其實就挨咗好耐噶啦。咁啊，再多謝法國佬，因為佢就 其實就不 suppose 上呢個節目嘅。 咁唔係咁我都講過啦。咁與其你不如個個禮拜三塞雞無神揾我上嚟，我不如 就自動獻身啦。 我不如個禮拜三自動獻身就好control啲啲嘢，大佬。咁即係係咪先？ 係 OK 好啦，咁啊下禮拜再見啦，拜拜。 拜拜。